其中连读最快。那么我们说除了连读，其他的地方都是中速。 嗯， 对， 因为他是在跟对方讲道理， 嗯， 所以他把那个 honestly think 加强了重音，上扬了语调。 对， 对， 你真的觉得这是我的错吗？ 对，其实这句话在生活中的使用频率是很高的。你比如说开车不小心把车停在路边被贴了条，对吗？家人互相埋怨，就直接可以拿这句话说呀， Do you honestly think I intended all this to happen？ 对，你真的以为我故意要让这 种事情发生吗？我也不愿意这个样子呀，我也不愿意这样啊，对不对？很有用的这句话， 生活常用语，绝对的，绝对 的。你真的因为我也喜欢这样吗？我也不喜欢这个样子。嗯， 对，是不是？ 我觉得这句话好好用啊。嗯，对于经常出错误的人来说， 赶紧收入囊中吧，同学们。 It's your fault， 少说，把这句话加上还是可以的。 就是给自己稍微狡辩一下哈。那我也不想啊，是不是 ？Come on, Alex. Do you honestly think I intended all this to happen？ 嗯，每节课有哪怕一句话，大家能够记住。那也很不错，生活里有那么用起来，那也很有收获了。然后 Marty 又继续说，他说 ：“You want me to say that I'm sorry? Is that what you want? Okay.” 他也有点激动了哈， 嗯， 他有点激动了。他说 ：“You want me to say that I'm sorry? 你想让我说对不起吗 ？Is that what you want?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Okay, I'm.”他这时候就正准备要说对不起了。 嗯 ，Marty 性格还是比较好， 是 啊，比较好。他就是属于那种，他才不为什么生存担心呢，他从来不就是说，好，外面的世界很好，那我们走吧，走吧，去吧。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以后，他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呀，好着呢，快到我这边来，我这儿啊，一会儿已经可以给你捞海带做烧烤吃了。 嗯，是他可以， 他随时随地他都很高兴。 是呀，啊，嗯。So, 我们看一下这句话啊，这句话 ,say, sorry, 这都是关键词。You want me to say that I'm sorry? Is that what you want? Okay, I'm, 这句话看基本上很简单，关键词就是这一点啊。那么停顿呢也是根据标点进行停的。You want me to say that I'm sorry? Is that what you want? 然后后面停顿。Okay, I'm, 好，那么从这个语调上来说呢，You want me to say that I'm sorry? 声调啊 ，Is that what you want? 声调 ，Okay, I'm 没说完啊，就降调。中间有一些要注意。Do you？ 我们看一下它的节奏的控制啊。You want me to say? Want me? T 失去爆破 ，Want 最后一个字母。Say that I'm sorry. 注意 that 接后面，同时还是怎么样呢？连读 that I'm sorry 啊。You want me to say that I'm sorry? 这块后面是要加速的啊！你是想让我说对不起吗？对吧？这时候他心情啊来说都是有点急躁啊，所以语气的节奏、速度往往跟情绪有关系。急的人肯定语速都是比较快的，就像我们刚才说过的，着火了，就是着火了，都得这么说才行。所以它跟情绪挂钩。因此啊，很多人说电影当中的剧本啊，语速过快，学不会。其实是因为你把他的情感丢掉了。如果学跟电影挂钩的东西，你把情感扔到一边去，你怎么读其实都差得好远好远。 嗯，而且你发现这个外国人说话总体来说还是太直接，很直接。 嗯， 中国人怎么也不会说啊，你想让我说对不起吗？这种话都不会说在嘴边吧，一般都是默默的生个气就好了。 对，是啊，说是你是在跟我较劲吗？你是在对我发号施令吗？这都老外敢说的话。 对，中国人不会这么说。 Are you giving me orders？啊， 其实直接说出来反而更好。 是啊， 这里注意一下 ，want me to 啊，这是连读 ，want me to， 对吧 ？want me，is that，is that， 这样。 是啊， 连读一下。 对 ，is that what you want？ 那么我看一下 ，what you 有个小的连读 ，what you 连读 ，t 失去爆破 ，want 啊。那我们看这句话 ，is that 失去爆破 ，what you 连读 ，want 失去爆破 ，is that what you want？ 啊，这句话说的语速还比较快。注意把失去爆破做好，整个语速就能提起来。 哎 ，You want me to say that I'm sorry? Is that what you want? Yeah, is that what you want? 嗯 ，Is that what you want? You want me to say? You want me to say that I'm sorry? 来听一下。 You want me to say that I'm sorry? Is that what you want? Okay. Okay. Okay. Yeah. 然后突然，这就是一个 shush 的意思。英文当中让某人耶别说话，别说话，别出声。叫做 shush shush hush, shush me, shush. 同时，它也是个动词 shush, shush somebody, 就是让某人嘘一下， 嘘， 让某人别说话， 嗯， 别说话 ，keep quiet. 好，如果你对别人做出一个 shush 的动作，那是很不礼貌的，很不礼貌，对方马上就会发火。所以这个时候 ，Marty 就说了一个 ，He just shushed me. He just shushed me. 他竟然让我闭嘴。 You just shushed me. 你声音有他那么尖吗？ 好，我们看这句话。He just shushed me. 啊，Chris Rock 在这部片这个片子当中扮演的是这个 Zebra。我们都知道，这个每部片子里都有一个什么呀？有个开心果啊，他其实扮演的就是这个。他就像是 Eddie Murphy 扮演的 Donkey 在 Shrek 里面的形象是一样的，哪里都需要这样的人。 对，他很乐观， 是啊， 就陷入险境了，也觉得没事儿啊，有什么大不了的呀。 所以呢，这样的这个人呢，在里扮演的这种角色，基本上都是属于语速快、节奏强、搞笑，然后 还有声音尖。 声音尖，对。什么时候你看 Lion King 说话 ？He just shushed me， 他可能是这么说的，你知道吗？ 不可能叽叽喳喳的。 对，是这样的。那里面扮演的就是 Zazu。Didn't your mother ever tell you not to play with the food？ 都是这样子。 对 对, 对，这个也是。He just shushed me. He just shushed me. Shush， 一定要读清楚啊。 Shushed me. Shushed me. 嗯， 好。 这句话，这个就是第十句爆破啊。这 shushed me， 他竟然 没有什么难度， 竟然不让我说话啊、嗯？什么情况？ 他让我闭嘴。嗯。 好，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位非常非常非常核心的人物，怎么说也是一个非常，这个一个很关键的人物， 老大姐哈， 哎，老大 姐大 人物出现了，大姐大，这就是成熟稳重型的， 对 ，Gloria， 这一路上吧，就这几个伙计啊，要是没有他，哎呦，早就乱作一团了，可能也就友情也就分崩离析了。 是啊、 他就是在中间处于一个调解角色的人， 对，所以他们的友谊的小船才没有说翻就翻， 没有翻、 啊、 而且还比以前更好了。他就在这个时候就开始在两方之间进行调解。他说 Marty look just gotta be just a little bit more understanding、啊、就是说 Marty 你听着，你还是要多理解一下 Alex， 是不是、 嗯、 毕竟人家为了你，你看都放弃了这一切，你得理解一下人家。还没说完，这个时候 Alex 又说了一声 shush， 然后 Gloria 也炸了。 Don't you shush me？ 你怎么也对我说嘘啊？ 嗯， 怎么回事？我是来调解的，好吗？ 对， 好，来听听啊这一段。 You just shushed me。 好 ，Marty， look， you've got to be just a little bit more on。Marty， look， you've got to be just a little bit more on。 Just gotta be 是。 Marty， look， you've got to be just a little bit more on。 哎，他是一个很客观、很冷静，然后很温柔的角色， 很耐心啊。Marty, look, just gotta be a little bit more under。然后呢，他说的时候，其实呢是在一种劝慰啊。你要想劝别人，你自己首先要冷静。我觉得 Gloria 是可以做到的。所以说话的时候，我们看有板有眼的，一字一句的讲给你。Marty, look, just gotta be a little bit more。Under， 然后一点点的把这件事说清楚。 哎，就你只需要多一点点的理解就好了。Marty, look, just gotta be just a little bit more under， 还没说出来。 对，是的，嗯，我们看这句话说的时候呢，关键词啊 ，Marty, look, little bit more， 就到这里啊。整个语调呢，基本都是降调。看节奏 ，Marty, look, just gotta be, got to 连读成 gotta, just 也本身是句爆破 ，just gotta be a little bit more, okay, a little bit more, 后面这块呢没有什么啊，没有什么 ，just gotta be a little bit more, 好，那么在这里面呢 ，got to。相当于我们常见到的 going to 的处理方式啊，我们 to 呢连起来都读成了 ta 啊 got 啊，整体状态是冷静的劝说和调解啊，与声音的情感呢在大家驾驭的时候，女性的那种美并不在于那种什么呢，那种 looks in bar， 它强调的是水滴型的美啊。 Marty look just gotta be a little bit more, 是那种感觉啊。这个男生女生在训练的时候呢也不一样啊，女生的声音呢也可以很有质感，对，然而呢这是跟男生的不一样，他就不能追求男生那种感觉，所以女生的发音结构啊，口腔的这种发音的状态啊，在读同样的东西的时候其实也可以达到不一样的一种效果啊。 这句话其实你要读出一种温柔一点的感觉就好了，毕竟你劝架的时候怎么着都得温柔一点。 是剧本当中女生的声音其实大家是可以单独练的，单独学习的，什么律政俏佳人啊，冰雪奇缘呐、啊，这些片子里的一些小片段呢、啊，哎，女生练起来还是有滋有味的。 好，来读这句。 嗯 ，Marty, look, just gotta be a little bit more understand. 好 ，Marty, look, just gotta be just a little bit more under. A little bit more. 哎，大家可以这句话按照自己的节奏来读也可以哈。Just gotta be just a little bit more under. 然后 shush， 很粗暴的被打断了。这个时候 Gloria 说了一句话 Don't you shush me? Do you hear that? 女汉子的一面出来了、 嗯、 Don't you shush me? 对，那种感觉 Don't you shush me? 而且她配音的时候也是这样子，把手都指出来了，跟真实现场也是一样。 哎，对，你竟然对我也虚了一下哦。 Don't you shush me? 对 Don't you shush me? 啊，不要对我啊，这样 对 跟谁都可以，不可以跟我。 Don't you shush me? 注意连读 Don't you?啊，真秋！ 哎，句子也很简单。嗯、然后 Alex 继续说、嗯、：“Do you hear that? Do you hear that?” 其实他这个时候并不是说让别人闭嘴的意思，因为他听到了一些很奇异的声音。 是的， 他让别人等会儿别说话，让我先听听那是什么。Do you hear that? Do you hear that? Don't you shush me? Do you hear that? Don't you hear that? Do you? Don't you? You? Don't you hear that? Do you hear that? Do you hear that? Don't you hear that? 对，哎，听见没？难道你没听见吗？ 对、 嗯、 Marty 说 I hear it now. 他说 I hear it now. I hear it now. 这也没什么难的啊、 嗯、 I hear it now 就行了。 Hear 代表的是听到，并不一定入耳。 对、 入脑，对，就是说 Can you hear me? 你能听见我的声音吗？从管道的那一边可以，但是 You should listen to me. 你要听我说，你真用心听。所以对不起，我刚才没认真听。肯定有听众说了，哎呦，我这节目得听回放了，因为没认真听。认真怎么翻译呢？就在 listen 里面。 对，就这个单词的意思。 对， 他们听到了新世界的音乐，这个就是这个岛上的主人，一大群狐猴们正在开 party， 他们特别喜欢开 party， 他们用的歌也很好听。I like you moving, moving, I like you moving, moving, I like you moving, moving， 是、啊、 这首歌很好听。 I like to moving, moving， 对吧？啊，对，这个特别好玩，回来一会儿告诉大家怎么跳这舞啊。 嗯、 对，那么 Where there's music, there's people， 啊，就是，这句话呢，其实他自己这个，说的还挺溜啊。哎，他们有自己的哲学啊，哪里有音乐哪里就有人，因为他们喜欢音乐啊，他们本身就特别有乐感的一群动物。 Where there's music, where there's music, there's people. There's people. 嗯 ，Where there's will, there's way. 一样句型， 一样的句型， 有什么就有什么。When there's music, there's people. 啊，这句话也不太难，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没什么。There's music, there's people. 好，我们再把今天学到的这些所有的简单的句子一起串联起来听一遍。 Now I'll have to compete with Shamu and a smug little grin. I can't top that. Can't top it. I'm ruined. I'm done. I'm out of the business. It's your fault, Marty. You've ruined me. Come on, Alex. You honestly think I intended all of this to happen? You want me to say that I'm sorry? Is that what you want? Okay. You just shushed me. Marty, look, you've got to be just a little bit more on... Don't you shush me. Do you hear that? Don't you hear that? I hear it now. Where there's music, there's people. 超嗨的啊，超嗨的、 嗯、 好，大家经过这三节课呢，对这个马达加斯加的这些人物他们的情绪啊，这个故事整体的一种氛围已经有了一个状态的把握了。 是啊， 好，我们还要做几节课这个方面的内容，因为这部剧呢、嗯、实在是很棒，很适合咱们英语学习者，句子也比较的简单啊，又很有好的寓意。 嗯， 就算难的话也值得学习啊。后面我们可以学一点难段子啊，练一练。 我们把每一次的这个片段呢都剪在了微信公众号的推送当中。像刚才咱们的小白英子啊、韩月雅呀、Brian 啊这些同学，他一定是把这个片段反复听过很多次的。 是啊。 然后你就先第一步你就去模仿这个音调，模仿这个调调，模仿就好了。 对。 好不好？ 对。而且呢我们今天看到最后呢 ,I like to move and move in, 这个呢你回去可以自己啊，就是练英语的时候跟人一起唱，跟人一起跳啊。I like to move in, move in, 就是我喜欢动，我喜欢动，对吧？然后 you like to move in, move in, we like to, 所有人一起喊 move it, 它是一个完全可以在过年一起走的一个互动音乐。 嗯，好，今天 happy 的一节课就到这里啊，大家下来多听听，下周又是你们的表演时间了，谢谢 David 老师。 Okay, welcome to our show. 下周五再见。 亲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生活在冰天雪地的挪威王国与自然可谓是密不可分，这不仅构成了挪威独特的滑雪文化，也造就了挪威人对自然的虔诚敬畏之心。所以在挪威有一句话可谓是家喻户晓， Conservation is everyone's responsibility, 对环境的保护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另外他们还说 Take only pictures, keep only memories, 带走的只有照片，留下的只有回忆。Norway is a country of outstanding natural beauty, with dramatic waterfalls, crystal clear fjords, majestic mountains, and spectacular glaciers. Preserving this landscapeIts communities and the way of life is essential for locals and visitors alike. Norwegian philosophy is very much that conservation is everyone's responsibility. Enjoying nature and the outdoors is considered a national pastime, and this is reflected in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the preservation and use of the wilderness. Quality of life is what it is all about, not only now, but for the time to come as well.It's about recognizing that everybody else are just as important as ourselves, and taking steps to implement that thought in all aspects of life. It's neither easy nor quickly done, but it is definitely worth it. 也许大家还记得在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一本小说《挪威的森林》。正是因为这本小说使大家萌生了对挪威森林的无限向往以及梦中的童话。那里壮观的瀑布、令人神往的峡湾、陡峭的山峦以及目眩的冰山无不令人神往。在挪威人看来，生活的品质不仅关乎现在，更关乎未来，不仅关乎自己，更关乎每一个人。让这个理念深入人心并不容易，但是却值得为之付出。So whether it's hiking in the mountains or biking on an elliptic forest road, Norwegians try to leave as small a footprint as possible. Leave it as you would like to find it is the mantra.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